窗外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日前，最高检下发通知，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依法严厉惩治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。近日，我国国产中型运输机空军运九机群从西部某机场出发，抵达南海某岛礁进行空投演练。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将在浙江乌镇开幕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发展数字经济，促进开放共享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。我国铁路首座交接拼装连续梁桥周淮特大桥在空中顺利合拢。北京市城市管理委消息，北京将推进垃圾计量收费，实现垃圾源头排放登记。陕煤化集团桑树坪煤矿发生事故，14人被困井下，目前14人均被救出，经现场初步判断，事故原因为一氧化碳涌出。目前江西省正打造标准化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车道。近日，农业部2017年全国长江江豚科考队抵达江苏南京，科考队在南京保护区江段发现江豚23头次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什么是真的流行？什么是真正的经典？当年无数人明明听不懂广东话，还要一字一词的学唱粤语歌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每晚7点的都市夜归人，今晚带你听一听那些跟着磁带学的粤语歌曲。首先听到的是许冠杰《天才白痴梦》。 人皆寻梦，梦里不分西东，片刻春风得意，未知景物朦胧。人生如梦，梦里辗转吉凶，沉落不堪苦困，未识苦与乐同。天造之才皆有其用，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。南柯长梦，梦去不知所踪，醉拥他朝醒过，是否跨风成龙。之才皆有其用，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。何必寻梦，梦里甘苦皆空，劝君珍惜此际，自当恩惠无穷，何必寻梦。 在唱腔方面，这位粤语歌的巨匠许冠杰是典型的民谣唱法，不加任何修饰的原声，简单自然，流畅动听。而这位大师的真正非凡之处，还是在于他的作品的独创性。市民世俗式的作品完全以最世俗的广东俚语来写，生动幽默，活力十足。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再来听到的是温拿《千载不变》。 像埋怨人情冷暖太深，

的诗歌不掉西瓜，

各分东西，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。 年底了，各种聚会很多，当你不知道去一个聚会能收获什么，趁早推掉它吧。别一群人狂欢过后，深夜回到冷清的家里，心没有满足，胃也没有满足，只有空虚。六人以上为无效聚会，没必要的应酬能省则省。

969精英爱听榜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，流 平息，一波又来侵袭，茫茫人海，狂风暴雨，一波还来不及，一波早就过去，一生一世如梦初醒，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展期将延长一个月，闭幕时间调整至2017年12月31号。戊戌年生肖邮票图稿正式亮相，一套两枚，将于2018年1月5号正式发行。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发布现金贷整治方案，明确规定未依法取得经营资质的组织和个人不得经营放贷业务。通州区研究部署并全面启动了幼儿园选聘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。著名画家齐白石作品《山水十二条屏》在北京展出。近日，北京口腔医院迁建北京南城的计划终于敲定，投资13亿的新院项目已开始启动。近年来，传统商场屡屡传出关店的消息，北辰购物中心亚运村店将于明年1月8号停止营业。用110万个风车组成的人间花海景观在密云区太师屯镇基本完成，为冬季北京增添了一片艳丽色彩。 是谁在敲打我 窗？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有欢喜，难免亦常有泪。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，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。 人生不免崎岖，难以绝无挂虑。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，抛弃去分头共对，放开彼此心中矛盾，理想一起去追。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。 顾嘉辉作曲，黄湛作词的歌曲《狮子山下》是电影式系列电视剧《狮子山下》的主题曲，多年来脍炙人口，有着香港市歌之誉。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，香港男高音歌手很少，反过来的结果就是盛产了一大堆优秀的男中音，校长谭咏麟与学友都可以算是歌中代表了，而罗文更可以说是香港男中音的典范。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校长谭咏麟的歌曲《一首歌一个故事》。 清脆的吉他乱弹乱弹着歌，未明内容在讲什么，从甜蜜的爱到炎夏之吻都爱得着魔。时间愉快掠过，有理想但是傻，也都不错。直到在某一天唱尽无尽爱歌，能感动有情人会是这样多。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，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，道尽离合悲欢几个字，完全来自过去那日子。犹如人生只过一开始不休止，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，为着前路永远冲刺。深秋极甜蜜而重要，问谁共鸣或多或少，无名字的你仍忘掉不了，使我心在笑。时

终于，终于，默然遥远，难再近，烟雨凄迷，伴我独行，昏暗街头，你似梦。两手来拔刀伤透这颗心，眼角那泪印残留了困惑及疑问，来继续已紧，忘情至痛快再热吻，无言里将肌肤贴紧，空虚的压迫谁又可抵抗这点真，看透雷雨它必须发生，来再度用那我心。 陈百强温和文雅，气质忧郁一向是他的标志，而他的唱腔清秀明澈，以演绎细腻见长。陈百强当红的年代基本上就是整个80年代，作为一线男歌手，他的成绩一直很稳定，一些重要的颁奖礼总能见到他的身影。论地位，其实一开始校长还不如他，但反之他也没有像校长那样大红大紫过。今天969都市夜归人，再来听到的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粤语歌手李国祥带来的歌曲《摘星的晚上》。 在你窗温暖这最美的晚上，愿藉着一室花香，将未来甜蜜构想，将爱情铺满如诗的晚上。将星光千串轻轻挂在窗角，求令到夜会变得漫长，谁人才能够，如何才能够唱伴你一生之中的晚上，一生都感到庆幸从此遇上，燃亮我所有希冀和盼望，用心中每分情心里真感觉，来编织一世的寄望，一丝丝温柔躲进了醉香，感性的清风今宵真情流露不竭的唱，一丝丝温柔躲进了醉香，亲爱的今晚夜请你静吻这心窗，愿摘下千足星光，将梦儿悬在你窗，温暖这最美的晚上，愿藉着一室花香，将未来甜蜜构想，将爱情铺满如诗的晚上。Oh,